你好，我是朱茵。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每个工程师都应该了解的 AB 测试。说到 AB 测试，不论你是工程师、数据科学家还是产品经理，应该对这个概念都不陌生。简单来说， AB 测试是一种数据分析手段，它可以对产品特性、设计、市场、营销等方面进行受控实验。在实验中，数据样本被分到两个桶中，分别加以不同的控制和处理，然后对采集回来的信息进行对比分析。举一个例子吧，假如你想修改 UI 上一个模块的交互设计，这个模块的内容是引导用户点击下一步按钮，但是你不知道设计改动前后哪种效果更佳，于是呢，你通过 AB 测试让一部分用户体验新的 UI， 另一部分用户继续使用旧的 UI， 再对采集回来的数据进行分析，对不同组的用户在这个页面上的转化率进行比较，观察在哪一种 UI 下用户更愿意往下走。有了数据分析，我们就可以判断新的设计是否改进了用户体验了。原理就是这么简单。下面呢，我会从自己使用 AB 测试的经验出发，重点说一说 AB 测试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。观点会比较侧重于工程师视角，但是对产品经理也会有帮助。第一点，永远不要过分地相信你的直觉。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一个功能特征的改动是理所当然的，更新之后效果肯定更好，做什么 AB 测试呢？显然是画蛇添足。这就像是一个资深的程序员修改线上的代码一样，这样改一定不会出问题。我们当然不否认这样的情况存在，但是每当你开始有这样的念头的时候，我建议你先停下来，仔细地想一想，是不是就不那么确定了呢？把你的想法和别的工程师、设计师、产品经理深入地交流一下，看看他们会不会有不同的意见和建议。不同的角色背景也不同，考虑问题的方式也就不一样。当你不确定哪种方式更好的时候， AB 测试就是你最好的选择了。第二点，实验样本的数量和分配很重要。如果你的实验注定没有太多数据，也许就不要去做 AB 测试了。小样本的偏差会很大，帮不了太多的忙，除非你的测试结果出现一边倒的情况。另外呢，请确保你在 A 组和 B 组的随机分配数据是绝对公平的，也就是说，你的分配算法不会让两个桶的数据产生额外的干扰。比如，不要按不同时间段把用户分配到不同的组里，因为在不同时间段使用产品的用户本身就会出现一些不同的情况。区域分配也存在同样的问题，这些都有可能会导致偏差。第三点，分析的维度尽可能全面。文章的开头举的例子是说，虽然你最在乎的是用户转换率，但是功能改动可能会影响很多指标，这些指标都要尽可能的测量和分析。比如，虽然 A 组转化率略高于 B 组，但是 A 组点击后会引发 API 调用流程的变化，结果延迟高出很多，或者出错率变高了，那么 A 依然不是更好的设计。换句话说， AB 测试不能只关注单一指标，测试的目标虽然是转化率，但是倘若高转化率的方案会导致其他风险，比如提高了出错率，也应当舍弃。第四点，其他组的改动对 AB 测试产生的影响。当 AB 测试成为一个广泛使用的工具后，产品很多特性的改动都会用到这个工具，这也就意味着当你采集数据分析的时候，别人也在做同样的事情，只不过策略和数据样本不同。换句话说，你在跑 AB 测试比较 A 和 B 的优势，另一个同事在跑 AB 测试比较 C 和 D 的优势，结果因为实现细节的原因， A 组大部分样本同样也是 C 组改动过的样本，这样一来两个实验很可能就会互相影响了。因此呢，你要做足够的分析，确保实验结果考虑到了这种相关性的影响。第五点，比较值的趋势必须是收敛的而不是发散的。想要比较结果有实际的统计意义，一定要每天采集数据的比较结果逐步收敛，最终趋于稳定。如果一周内 A 比较好，后面又开始波动， B 变得更好，这样来回波动的结果是没有太大参考价值的。另外，即使比较值趋于稳定，还要确保这个稳定数据所处的阶段不在一个特殊时期。如果恰好有促销或者类似的市场活动，那么即便获得了稳定的结果，这个结果也不一定是普适的。第六点，数据买点。数据买点和采集是 AB 测试成功的关键。怎么样进行买点呢？总体来说，这其实和每个公司的代码架构有很大关系。公司使用哪种方式触动事件、记录事件，尽可能的重用。 前端买点一般可以采集实时数据，后端买点可以采用实时事件，也可能是一些聚合数据，要视具体情况和应用而定。第七点，形成一个流程或者设计一个工具，这一点很重要。 AB 测试作为一个工具，只有在它足够灵活好用的情况下，才能更广泛地应用到日常的产品迭代和开发当中。虽然说这个方法很简单，但是做好一套包括买点、采集、处理和具备 UI 的工具，会让工程师事半功倍。第八点，试图给每个结果一个合理的解释。不用过分相信数据，也不要拿到什么分析结果都照单全收，试着去给每一个结果一个合理的解释，不要觉得结果比期望值还好，就不用思考为什么结果这么完美了。这可能并不是一件好事，实际的情况是，如果解释不了，可能它就是个 bug。 第九点，必要的时候重新设计实验。很多实验都会有不同的版本，每个版本都会根据实验结果做一些改动和调整。如果发现实验设计上有漏洞，或是代码实现有问题，那就需要随时调整或者重新设计实验，重新取样、分析。实验的版本控制会让分析和重新设置的过程更加快捷。第十点，不同客户端分开进行实验。 Web 端 iOS、 Android 尽可能分开观察，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同样的实验数据对比，在不同的客户端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，如果不分开，很可能会让数据变得难以解读，或者出现将只对移动客户端成立的结果扩散到 Web 端这样的以偏概全的错误。最后我们来做一个小结。今天我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经验，为你讲述了 AB 测试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。 AB 测试是一种行之有效的产品验证和功能改进方法，很多互联网公司如 Google、 Facebook、 Airbnb 等都有自己的 AB 测试工具，他们会基于工具和数据验证自己的想法，持续进行功能改进，推动产品的发展。如果你也在做 AB 测试实验，可以对照我在文本当中提到的那些问题来思考，相信你可以做出更好的测试。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655。